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 实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凤凰传奇带出的《月亮之上》，柳时鸣演唱的《双脚踏上幸福路》，余淑琴演唱的《编花篮》。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，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，昨天遗忘风干了忧伤，我要和你重逢在那苍茫的路上，生命已被牵引潮落潮涨，有你的远方就是天堂。 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升起马蹄升落， Oh yeah Oh yeah，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轻飘着马踏雪飘摇， Oh yeah Oh yeah。 谁在呼唤轻声一唱，让我的渴望像白云在飘荡，东边牧马西边放羊，夜啦啦的情歌就唱到了天亮，在日月沧桑后你在谁身旁，用温柔眼光让黑夜绚烂。 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升起马蹄升落， Oh yeahOh yeah，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轻飘着那白雪飘扬， Oh yeah Oh yeah。 煽动了想象，让忧郁的身体开始思想，满头情悠扬满来间穿肠，我的爱情奔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，你的善良我不能抵抗，你的瞬间将我的心紧捆绑，哦，你的笑容让我找到了最后信仰，你是月亮，你让你我黯淡无光。 我等待，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升起马蹄升落， Oh yeah Oh yeah，瞬间的永恒的轻飘上那白雪飘扬， Oh yeah Oh yeah。 我站在我身下，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升起马蹄升落， Oh yeah Oh yeah。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轻飘上那白雪飘扬， Oh yeah Oh yeah。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满身气满身落， Oh yeah Oh yeah。

的玛利亚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塞的玛利亚，像玫瑰花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